后炎热的夏季也会变得不那么喧嚣，街上的人比平日里少了很多。这里是古典也流行，我是古月。在今天是周二，还记得昨天带给你过什么样的音乐吗？是关于那样的爱恋，有人说初恋的感觉，年轻的阿格瑞奇与阿巴多。昨天还听了一首作品，比方说大家很奇怪下半时段的开始，阿根廷别为我哭泣。而在今天我们一开始先从那首不同以往的阿拉霍莱斯开始，但是我总觉得这首虽然是西班牙作曲家罗德里格的，刚才我们的改编也加入了弗拉明戈的元素，但是我觉得这种音乐总是和阿根廷的探戈，像很多的音乐法多都是息息相关的，不一样的阿拉霍莱斯。而在这里为你带来的是皮亚佐拉，因为我想今天我们还是继续从阿根廷聊起吧。作品增加了很多的透明和纯净感。皮亚佐拉的作品，吉他的演奏很有味道。米隆加其实是一个音乐舞蹈的术语，指的是南美洲像阿根廷、巴西、乌拉圭一带的风格近似于探戈的流行舞曲的音乐形式。作为舞曲的米隆加可以填入不同的旋律，表达不同的乐思，但通常呢也可以表现粗犷不羁的内容，所以这首米隆加就显得纤细了很多了。 正在直播的古典流行，在今天和你分享的像不同的音乐。 那我们 从巴西开始 ，Liber Tango， 这是皮亚佐拉太有名的一首作品。而这首作品以那种热情著称，比刚才的那些天使米诺加让我们更加熟悉。虽然这首作品很热情，但你知道现在阿根廷是什么样的天气吗？白天平均16度，夜间平均5摄氏度，这算是巴西的冬日了。曲子可真的是原汁原味的自由探戈了。为什么这么说？这首作品其实是皮亚佐拉在1973年移居意大利期间，为手风琴、小提琴与钢琴的三重奏而创作的。那这首作品呢，其实也正是皮亚佐拉和他的重奏团来演奏的。刚才的这一首自由探戈，手风琴、小提琴、钢琴，只有这三样乐器在原来的作品当中。当然了，在现在有很多的改编的版本，甚至是跨界啊等等，太多的版本就数不胜数了。那这其实这是 当时皮亚佐拉原来的初衷创作的感觉。刚才我说到关于皮亚佐拉他的创作，那先要从皮亚佐拉创作的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夏天再说起吧。因为刚才我说啊，其实在南半球跟我们现在北半球季节正好是相反的，我们现在是夏季，那边呢就是冬季。我们其实已经在8月7号哦，即将立秋了，那边呢也慢慢的要接近春天了。而其实布宜诺斯艾利斯就是一个四季分明的一个地方，阿根廷的首都。这里最开始是在大草原上建立起来的，四季和北京一样非常的分明，它气候也非常宜人，降水还是非常丰富。不仅是阿根廷最大的都市，而且还有那港口那水。北京的话水域就是不很多，但如果你去阿根廷旅行的话，可以感受到不同的风情。比如说布宜诺斯艾利斯有一个很美的玫瑰园，是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宫廷花园，而这座园林也是可保非常优美的一座皇家园林。我们这里听到的是皮亚佐拉在1964年创作的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夏天。当然在这里呢经过了改编，融合了维瓦尔第的四季，在这里可以听到皮亚佐拉，可以听到维瓦尔第。说到皮亚佐拉，今年是他的诞辰100周年。我还记得在今天是8月3号，那在3月8号的时候到过来，当时吉他音乐家杨雪飞还来到古典流行中，和大家一起分享过他喜欢的皮亚佐拉的歌单。那天正好是皮亚佐拉诞辰100周年的纪念日，而在今天，我想在这2021年，我们还是来分享皮亚佐拉的很多作品。

don't keep your distance. And as for fortune, and as for fame, I never invited them in. Though it seemed to the world they were all I desired, they are illusions, they're not the solution. I kept my promise, don't keep your distance. Have I said too much? There's nothing more I can think of to say to you. But all you have to do is look at me to know that every word is true. 是的，同样是这一首《阿根廷别为我哭泣》，很多朋友耳朵都很尖，今天换成了麦当娜演唱的版本。在昨天我们听到的是安德烈里约乐队，所以我刚才突发奇想，这样吧，我们做个游戏，就是古典流行一周挑战这一首《阿根廷别为我哭泣》，我为你带来不同的主题，不同的版本，都和这首歌曲有关系，好不好？今天周一周二都是连续完成了，而且都是下半时段的一开始听到的这首作品。那么从周三周四周五也是这样，都是下半时段开始出现这首作品。所以我希望你可以每天都期待我给你带来怎么样的不同主题，怎么样的不同的阿根廷别为我哭泣古典流行一周挑战这一首歌。 It won't be easy。 当时麦当娜演唱这首歌的时候，其实我们都知道这一首《伊维塔》是阿根廷前总统贝隆夫人。那1996年呢，由麦当娜、班德拉斯还有普莱斯主演的电影版本当中移植了舞台剧的所有歌曲。而说到舞台剧呢，还真是因为1976年安德鲁·莱德·威伯这位英国音乐剧大师首先推出了由茱莉亚·科文顿演出的单曲《阿根廷别为我哭泣》，而这首歌呢还在打榜当中，可以说是在音乐剧之前呢这首歌就先走红了。那其实他用的是打榜的曲子，随着这首歌的轰动，于是呢由康姆·威尔金森加盟唱片随即发行了一套阿根廷别为我哭泣还有伊维塔当中的一些专辑，不出意料的广受欢迎。后来呢在1978年万千音乐剧迷的期盼下，贝隆夫人在伦敦的爱德华王子剧院正式上演了，创下了连演8年的惊人纪录。 第二年九月，也就是1979年，他又登上了百老汇的舞台，拉开了英国音乐剧攻陷百老汇的序幕。那所以才有了1996年当时麦当娜主演的这部《伊维塔》。而其实当时麦当娜刚演的时候呢，遭到了阿根廷群众的抗议和抵制，加上导演挑选呢，就是觉得麦当娜过于性感，而且以那种出位的表演，那时候的麦当娜觉得诋毁了他们的阿根廷的贝隆夫人，屡遭非议。后来事实证明呢，麦当娜的演出风格无损于她对角色的精准把握。现在的麦当娜对我们来说已经不是在以前的那个形象，当然她已经是大神级的。尽管呢，在这部电影开拍的时候，安德鲁莱德威伯对还是他来创作的音乐，为了适应麦当娜的音域和声线，特意把这首歌降低了几度，但是麦当娜的自然演绎，歌声的真切，不仅在拍摄的时候感动了全体摄制组，还使得整个阿根廷完全接受了麦当娜扮演的一个角色，为这首作品增加了不同的色彩。所以我看到乐会啊，一班二班三班都说最喜欢的是这个版本。来看看刚才轻云飘然也很动情，说最爱麦当娜这一首，也说到了这些日子的奥运，他说想到奥运郎导拥抱女排队员，泪奔着跟自己说不哭，耳边就是这首。亚佐拉的作品，他的咖啡，1930。 在夏天聆听什么样的音乐呢？这里我们听到的是皮亚佐拉的咖啡1930。在夏天，此时北京应该是中伏的天气啊，今年中伏的第四天，8月3号。所以虽然今年的夏天在北京温度不是很高，但是依然还是夏天的感受。在夏天聆听着皮亚佐拉的这首咖啡1930，原本应该有着热咖啡的感觉，不过此时应该喝冰咖啡了。在这样的午后，从阿根廷别为我哭泣，我们到沉浸自己下来。这首作品是皮亚佐拉的代表作之一，速度稍微慢一点，多出了几分罗曼蒂克的浪漫情调，和弦也非常的新颖独特，融合了古典、提琴，还有那种小爵士。我记得这个作品也很多小提琴大师都演奏过呢。小提琴还和包括不同的音乐都有着这种交响回音。这里是吉他，一动一静相得益彰。是不是这首作品很适合去除暑气呢？ I love the classics. 古典也流行。 其实这首作品呢是皮亚佐拉的一首探戈的历史。你听，这是第一部分。它是皮亚佐拉在1982年受到古井和丹艺的一丹的委托，为吉他与长笛而创作的组曲。而现在呢已经成为了吉他和长笛音乐会中不可缺少的作品。作品当中其实采用了长笛和吉他的几种现代演奏法，当然了后来也有小提琴的演奏不同的版本。第一乐章就是来自于探戈的历史1900。小提琴的部分本来是长笛， 乐章要动感一些，这也是皮亚佐拉遵从了很多的组曲的一些规律，第二乐章会慢一点，但是他的这首咖啡1930很有名，经常被提出来单独演奏。第一乐章呢，其实讲的是探戈的历史，在这一套的组曲当中，皮亚佐拉用了几个不同的乐章，四个乐章来感受。1900，那探戈最早产生于阿根廷的下层阶层，在1882的港城布吉纳法索酒吧，所以开始我们听到长笛和吉他，其实就是小提琴和吉他，后来也会加入本来是第一乐章的又不同的版本。那在当时呢，1882那个港城聚集了各种各样不同国籍的人，聚集了各种各样的音乐，于是慢慢的在这种混杂的音乐土壤中，探戈产生了。这样的探戈不单是节奏明快，而且旋律活泼优美，大多呢作于舞蹈的伴奏音乐。你看探戈的产生有刚才我们一开始听到的米龙加，有哈巴涅拉等等好几种音乐的混合。在1900的这首作品的前面部分，敲琴板非常有名。的时候更加古典一些，更传统一些，音乐有很多的混杂。那二乐章就是咖啡1930，也叫做咖啡馆1930。第三部分呢叫做夜总会1960，这是探戈音乐的新时代，爵士摇滚都逐渐在60得到新的发展，而探戈音乐在南美洲还有布隆迪、阿根廷、巴塞罗那等地开始引起年轻人的注目，人们全都慕名而来，他们被探戈所倾倒。而刚才的1930呢，讲述的是探戈缺少了生存的场面，比以前的音乐多了很多的罗曼蒂克的感觉。每天的时间都那么匆忙，看来我们只说到了第三乐章。第四乐章其实这个探戈的历史讲的是现代音乐会，不过今天的古典流行时间又到了，欢迎继续收听下面的精彩节目。古月和你明天见，别忘了明天还有一个新的游戏挑战，一周挑战阿根廷别为我哭泣。故事我的歌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北广购物新用户首次来电订购，即送您30元购物积分，下次订购立减30元。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也有优惠哟。 以下是广告时间。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购物。 周老师好，各位听友好啊，今天给大家推荐咱们状元海的金枪鱼罐头。那么提到咱们这个金枪鱼罐头，大家都知道啊，如果说咱们在外面买的或者是在外面的来吃的话，它的价格是非常非常贵的。 对， 但是为什么价格这么高大家还会选择会去吃呢？因为它的营养价值是非常非常高的。 我第一次吃这个金枪鱼呢，实际上是吃它那个三明治。吃完以后真觉得久久不忘啊，特别的香。 是 啊，吃完了以后还特别的解馋。 因为金枪鱼啊，它被称之为真正的鱼中贵族。啊，金枪鱼当中啊，它含有的这个欧米伽三不饱和脂肪酸啊，包括它含有什么物质呢 ？EPA 和这个 DHA， 对咱们这个孩子的都是非常有帮助的。再包括咱们女士现在啊，对不对？我想皮肤好，我想身材好，那么我想吃点这个